也跟脾出现了什么呢？功能障碍有关。所以养生如何的来调脾呢？我一说养生调什么，好多人就拿起笔来了，等着记方子。我吃什么偏方啊？偏方治大病，用错了真要命。所以不要啊，搁报纸上啊听个偏方拿来就用，你一定要辩证分析，看它对不对症。我们呢，脾的养生，我们不想讲什么吃偏方了，是吧？因为这个方太多了，是吧？你看我们给大家以前也讲过，吃山楂，吃麦芽，吃神曲，叫嚼三仙儿，是吧？那到绕铺呢，里边有成药，大山楂丸，健脾化湿，化脂肪肝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我们就不想多讲了啊。你包括饭后嚼把葵花籽儿，也是健脾化湿的。我们只想给大家重点的说说是什么伤了我们的脾。从情志上内伤来讲叫思虑。过多的忧虑，过多的什么呢？发愁。我们说过喜伤心，是吧？忧伤肺，思伤脾。你老思虑过度，老操闲心，你看把这脾越思越思虑，那个气就结住了，它就淤结了。所以情志内伤是容易导致气血消耗的。这是主要内伤。你包括现在比较常见的什么自闭症、抑郁症、强迫症，都跟钻了牛角尖，思想出问题、情志出问题有关。那么外在的原因呢，对脾的伤害，重点就在饮食。我们说叫饮食不节制，你看原来大家常说那个偏食，偏食，你看食物本来就有它的寒凉温热之性，是吧？你偏爱某种食物，你那个食物的偏性在体内就会造病。那么对脾的伤害，饮食不节，一个是食物结构，还一个就是食物的量，还有食物的量。你看吃东西，你吃什么东西很重要，因为你这食物的偏性吃多了得病，吃肉多的人痰湿就重，你对不对？回过头来呢，还有量，还有量，你吃的太多就把脾给吃伤了，是吧？多少它也是个问题。那么还有时间吗？有，还有时间的问题。你看你早晨早饭不吃，你晚上吃的特别多，你那胆汁就容易梗阻，它容易胆结石。俗话说马不吃夜草不肥，是人夜草吃多了你就吃到肥胖症糖尿病了。你看吃东西，一个是吃种类，一个是吃量，一个是吃时辰，你几点吃，是不是啊？早晨多吃，晚上少吃啊。还有呢，你带着什么心情吃。你看有的人心情不好就吃东西，心情不好就吃东西，结果你看也吃成肥胖症了。所以带着什么心情去吃，所以人吃东西它不是马吃草料那么简单的事儿，吃的种类、吃的量、吃的时辰，你用什么心情去吃，还有你这食物吃的什么地域，是吧？你在中国我全吃进口食物，我告诉你，你别看你花大价钱，你早晚得病。饮食不过百里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所以人吃东西你就吃你家里方圆百里产什么吃什么，那你身体就不得病。反过来你老吃一些千里之外水土不服的东西，你就会过敏，你就在给身体吃病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，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、西洋参提取物、红景天提取物、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增强免疫力、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、孕妇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